好啦，咁我哋 wrap up 啦。咁其实就今个礼拜都系主要讲下啦。咁其实好多我哋未睇嘅，因为咧头先就讲几个啲影像作品，咁其实仲有啲影像作品我哋未睇嘅嘛。咁就系、是、咁、啊、你将啲旧嘢就将佢 reboot 啦，系咪？又或者发新人啦咁。咁其实近排都有啲好多好多嘢啦。咁一嚟高达又话，喂，听讲又话安彦良好想即系 reboot 到即系。0079即是元祖高達咁樣，咁但係我諗佢意思就係將 Origin 啦，因為 Origin 即係佢親生仔啊，係咪？咁 Origin 嗰個版本咁哇，但係我哋班老嘢咧就覺得喂唔好玩啦，唔好再搞啦，咁你即係你 Origin 淨係做翻呢一段補完，以前冇做過啊，係咪？所謂呢個前傳呢、這個 OK， 即係冇理法係咪？咁你喺個卡通仲補完到同即係同個漫畫都唔夠，仲要再補完係咪？再加呢啲衛星真好的一天嘅呢啲劇情加重咁多啊！好咁好啦，咁但係你再將嗰個其實原本動畫已經講到嘅篇章，其實有冇必要再動畫化呢？即係將 Origin 嗰一段，其實好唔同㗎。嗰佢哋嗰啲無論個探母艦航行嘅，即係嘅嗰個叫咩咧？個航道啦，係咯，咁啊落咗查布羅先。即係佢直接打完打死咗阿加曼，佢已經落咗去南美洲啊，俾佢成功咁去咗查布羅。咁原本嘅漫畫就係喺查布羅嘅時候啊，馬西見翻馬莎就去回憶噶嘛，就呢一段前傳啊嘛。嗰時係嗰時先發生嘅喎，咁而家佢又當順序做啦 ，OK？ 咁啊唔緊要嘅呢啲咁其實跟住先至去打老虎嘅喎，係啦，學法文啊嘛，跟住嘛，今晚打老虎跟住先至係跟住已經打強人喎，強人係喺地面發生喎，竟然 唔係 太空，因為佢直情係嗰度放核彈嗰度死鬼埋麥克上校，即係佢哋成日講咩麥古比啊，其實嗰時電視係叫麥克上校啊。咁嗰條友咧，如果你根據佢嘅性格，係一個其實佢只係喺戰爭中撈油水嘅一個契弟嚟嘅 ，OK。咁你都知佢成日咪攞個壺出嚟喺度彈個手指彈嘅叮嘅聲嘅，好清脆 啊！ 嗰條係一個係一個中國嘅一個唔知咩唔記得咩朝代嘅一個瓷器，咁但係我睇佢樣咪唔好似啊，北宋之壺啦，唔好理佢啦，即係我懷疑嗰個會唔會係尿壺啦？咦，嗰個有咩可能係尿壺？佢其實嗰啲 size 細啊嘛，啲人。OK，anyway， 咁啊，佢以為茶壺啦嚇 ，OK，OK， 恭喜曬啊，麥上教 ，OK， 係做攞嚟飲茶。好，咁啊，咁啊，但係咧，其實佢只不過咧就喺個挖掘嗰啲礦山之餘咧，係其實佢幫自己揾唔少呢啲咁嘅財寶嘅，即可能佢暗地裏其實係一個考古學家啦，我懷疑係嘛 ，Indiana Jones 咁啦，或者嚇，咁啊，佢都係自己一個謀私嘅啫。咁當然佢都又要幫自護國話唔知。佢冇講，冇嗰個掘咗啲乜嘢，竟然可以再戰十年嘅。咁其實嗰時有啲即係叫做即係外圍嘅 fans 嘅股咧，佢就話其實係黃金嚟嘅。咁當然任你講啦，當然佢故事入面講嗰啲係啲即係係啲礦藏啦，應該係啦。咁啊，唔知點再戰十年啦。OK， 咁啊 ，anyway， 咁啊，總之嗰條友係揾銀嘅啫。你睇佢就咁。咁佢會唔會喺戰場度犧牲呢？咁樣，因為如果當時睇電視版呢，呢條友竟然會為咗同阿馬沙地贏呢個開發權啊，即係就係呢個強人，到底開發強人啦，定開發呢個勇士啊？即係當時就係馬沙嘅紅勇士，到底邊一個機種可以開發而爭奪到要同高達一決，即係決一死戰嚟去爭奪？咁你決一死戰都唔使自己去啦，係咪？ 係啊。 咁啊，成日都唔係好合呢個嘅。即係其實麥克呢個人嘅呢、這個契弟嘅性格㗎啦，咁所以喺劇場版咧，佢哋就改咗呢個劇情咧，就冇發生過強人就佔呢個高達，因為其實佢都係喺呢個嗰、那個荒廢咗個嗰、那個衛星叫乜鬼話，叫做 唔係火星發生咗佢呢 個，唔係喺嗰個衛星啊，嗰、那個即係嗰個其實本來是旅遊用，即係以前喺馬山你住嗰、那個嗰、那個星嗰、那個衛星咯，即係佢話佢哋細個，即係嗰時俾人收養嗰陣。佢係叫德薩斯啊，即係佢裏邊佢因為佢係旅遊用嘛，所以佢整到裏邊好似即係遊沙漠嘅城。其實嗰度 Westworld 哦， 係即係專登嘅，專登咁整咁啊，等啲人可以玩下騎馬咁，即係咁嘅。即係你因為嗰度係衛星嚟噶嘛，你個環境係乜都得㗎。咁點會有啲咁嘅環境？佢就話哦，原來因為係遊落嘅，佢所以專登整成咁嘅。因為如果唔係 make sense 㗎嘛，你冇留個人。即係人數嗰個空間係沙漠嚟，即係你玩嘢乜？我原來佢係專登嘅 ，OK， 咁佢解釋咗嘅。 咁啊，中央整到好似西部咁样，咁嗰度决斗噶嘛，其实系同强人， 我就以为火星， 其实同一红勇士，唔系，冇去到火星咁远， 系 火星太远啦，其实佢哋成日都喺月球同 系地球我见到佢，因为我见到佢， 佢哋成日话咧最远嘅殖民卫星指星系智护国，你知唔知边？其实喺月球嗰边嘅， 系， 其实都系咁多嘅啫，即系佢所谓嘅。所謂的殖民星，其實你講嚟講去都係其實喺個地球圈度嘅啫。 哦，即係唔係好遠嘅，即係唔會去到火星咁。 即係冇離開到月球嘅距離咯。 哦。 咁但係佢哋係喺嗰啲咩土星啊，嗰啲好似係有啲嗰啲基地嘅。咁所以嗰時咪話斯洛多啊嗰啲咪話喺度翻嚟。咁佢唔止嘅，嗰時嗰個第一個揸架嘢咧，即係所謂新類型人叔叔，唔係阿娜娜咁，係有個阿叔噶嘛。咁揸架嘢，佢哋叫咩波罗号啊？佢哋而家叫做，因为嗰时无线就冇改名嘅。咁嗰只嘢系一架机，因为分咗三件，咁佢咁咪日日新啲，即系有 电控嗰啲炮啊嘛， 系啊，电控嘅吓。咁嗰只 中间一嚿嘢咁样新两条， 系啦，中间解嘢咁，好似汉堡包打直咁啦吓，你当 系 啦。其实我觉得个波霸都系一个汉堡包打横嘅啫，基本上个造型啊。 佢哋木星好似系嘛？佢哋成日 木星定火星？我唔記得係啊，好似木星啊。咁佢哋嗰啲就遠啲，但係其實一般嘅殖民星咧，其實只不過係喺地球圈嘅啫。 嗯， 最遠 cos 風啊，絕對打木星 會頭嘅 木星帝國啊嘛。 所以佢就話點解係打唔到住個國石？好似我如果唔記得啦，唔記得犀利。好似佢咪就喺月球嘅另一邊啊？ 嚇，唔記得咗，就係最遠啦，就係 嚇。系啦，即系打唔到，有个天然嘅即系情况，令佢即系比较难以去吓、啊，去即系直接去攻打佢啊嘛。咁即系咁啦，吓我唔记得咗佢 send 喺边度啦，喺月球后边吓。咁、所以其实佢哋都系咁嘅啫，喺地球圈嘅啫。其实所谓殖民星啊，即系大家成日以为好远，唔系嘅，其实唔系吓，即系都系上月球咁样嗰啲咁嘅距离。咁其实佢行嚟行去都系得咁近嘅啫，吓咁都行咁耐嘅。 以后啲远啦，系啊，以后啲远。 之後嗰啲再誇張啲，佢就另一啲即係 cos 中嗰啲就要去木星喎，跳用光之翼喎，要嗰時 即係係啦，已經唔係講緊即係一年戰爭啊嘛，嗰啲好厚噶啦。咁 OK，anyway 咁即係你麥克淨係麥克呢一度啊，你佢哋已經係喺當年嘅劇場版咪改咗咯，咁就係、是、喂唔合理喎，即係覺得呢條友係揾著數噶嘛。即係佢同馬莎其實都係機會主義者嚟㗎，不過馬莎為報仇，佢又揾錢， 為揾銀。 咁呢條友咁契弟，你覺得佢會同你打咩？係嗰次咧，同阿希利亞咧，就叫做坐住嗰只好似洋葱咁嘅嘢咧，就叫做電啊高達啦，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係嗰次啊，喂，都爭啲領嘢，不過咁可能希利亞都喺度咯，唔通我都撇咩？係咪咁啊？結果就兩條友啊，好奇怪，好似啲超級機人卡通咁咧，坐有架救生嘢咁射咗出嚟走咗嘅，好笑啊！嗰度你以為睇緊嗰啲小雙俠啊？系啊，咁样嘅，咁好啦，咁啊唔死得噶啦，咁啊后屘，即系嗰次已经系佢最危险噶啦，做嘅嘢系嘛，咁跟住后屘喺剧场版咧，就改咗啊，就唔系佢揸强人去打，就其实系佢即系坐就好似龙虾咁嘅男咧，咁啊走去接咗阿美利巴，即系阿方怡嗰个女走嘅，系佢接佢走嘅，咁跟住佢就冇再出过场啦，总之，呢个就是剧场版嘅交代。咁、你覺得係咪即係咁講啊？有啲人就都有講嘅，就話且其實嗰時啊，劇場版都算一種 reboot 啦。你可以話係，但係咧佢咁近年代嗰陣咧，佢成個班底其實係好清楚成個高達嘅世界觀啦，同埋其實佢哋本來想做乜？因為佢喺電視度咧有啲嘢受制於即係呢個玩具商啊，咁好多嘢都要一定要有變形合體啊，好多嘢。咁其實佢哋原本就根本就唔想有嗰啲嘢，佢就真係想做一個真實體嘛。咁所以佢喺電影版咧，就真係攞走曬啲變形合體啦，即係支線機啊嗰啲冇曬啦。咁甚至乎後屘 MSV 呢個概念喺第三套劇場版加翻落去。咁第三套嘅改動係最大啦，咁亦都冇咗太空坦克，換咗兩部雷射大炮咯，即係108同109。咁而麥克嘅下場亦都好大分別啦，係咪？咁佢係冇死，咁我哋都覺得，喂，唔係喎，係咁合理啲，同埋同佢個性格係比較。即係 consistent 啫嘛，咁根本佢都係一個機會主義者嚟嘅啫。其實佢同阿馬莎一樣啊嘛，咁馬莎就要復仇，佢其實揾銀啫嘛，但係我揾命搏嘅老細係嘛，即係咪嗰啲差佬咧不斷喺個小老寶話去緊，其實佢一路褪緊後嗰啲咧，即係啲咁嘅契弟嚟噶嘛。咁你覺得佢會走去前線同你打咩？即係根本你諗真啲，唔係喎，係劇場版呢個改動先比較啱喎，真係。 咁變咗咧，你諗下啦，其實當時係咁樣去改法，其實係為咗令到高達更加嗱，都係為咗令到高達更加真實嘅。咁但係佢而家講呢個 origin 咧，其實佢哋話真實，其實嗰啲真實係係令個套嘢唔好睇嗰啲咯。即係高達其實冇進入大氣層嘅能力嘅，其實佢要匿埋喺太空母艦後面。 嗯。 咁如果係咁，嗰只渣古嗰個都咁醒，同佢都匿埋喺渣古再匿喺高達後面。 係。 係啦，得唔得？ 係可以，一隻排一隻咁啊，成串咁落。 係咯，後邊咪呢個火車廣告咁啊，喺度嚇。 係。 係嘛？跟住所有人都冇死，原來係嘛？ 係。 咁其實你係係。咁樣係更加合理，但係咧你就冇突顯到即高達有特殊嘅性能嘅呢一件事啊嘛。 係啊，係啊。 嗯。 嚇。咁如果你要追求嘅係咪越真實越好？其實當時追求嘅唔係越真實，而係相對啫。嚇，因為嗰時你高達就係要擺脱呢出啲人嘅呢啲嘢啊嘛。咁但係咁進入大層呢樣嘢唔關事嘅。其實你幾時有見過一個超級機人係要掹個 condom 或者要用方法進入大氣層嘅，佢係直接進入大氣層噶嘛，咁所以你高達係用佢自己嘅方法啦嚇 ，OK 嚇，佢進入大氣層，咁後屘去到二世就有洗頭艇出現啦， 佢自己變成添仲要， 啊二世可以自己變成一架洗頭艇啦，咁之前佢哋嗰啲就騎住架洗頭艇啦。咁高達就搵自己個盾頂住啦，咁跟住就劇場版放冷氣啦，但都係個 J 度放出嚟嘅，咁電視就掹個 condom 出嚟笠住自己啦。咁其實已經係用咗一啲嘅方法嘅，佢唔係話個高達就咁就飛落嚟係唔得嘅。咁如果你覺得咁都唔夠真實嘅時候，你要成要，但係你係靠嘅太空母艦幫佢頂住嘅話，咁呢個就唔係你嘅能力啦嘛。 嗯， 係咪啊？ 係。 你不如翻翻入去太空母艦裏面啦，好嘛？直情講佢。 嗯。 咁有冇特殊能力咧？ 冇啊，做咩？ 嚇、啊！咪即係咁就冇啦，係咪？咁就冇啦。咁你不如再真實啲啦，將高達還原成為一部戰機啦，即係架戰機嘅 I-78 Gundam 其實是一部飛機嚟。咁紅穗星渣古又係一部戰機嚟嘅啫，有啲釘喺上面咁咪算咯。咪仲真實？ 嗯， 會唔會啊？ 嗯， 係。 咁你想唔想睇？ 冇，最緊要 係即係我要講俾大家聽就係咧，你一第一唔係越真實越好嘅，你係要攞到個平衡啊。 嗯。 咁而當時嘅劇場版咧，佢係攞到個平衡嘅，即係佢係將高達再提升咗去一個高度嘅。咁而呢個高度都仲係佢都仲係 OK 嘅。但如果你再過啲咧，你再真實啲咧。咁你整下整下佢就唔係即係一個即係唔好睇呀，開始會唔好睇呀。 嗯。 OK? 佢冇咗一啲佢係作為主角機嘅一啲嘅特性呀。咁而家 Origin 就係有啲去到過咗呢一樣嘢啦，有少少。咁佢為咗佢個 Origin 可以講得通，亦都令到 MS 好早已經出現啦。甚至聯邦軍一早咪已經有 囉。完全唔知九唔搭八嘅咁多嘅唔知嘅本身之前，咁 因為佢之前都已經有得講同埋已經有得打嘛，咁 唔 係 即 係所謂嘅， 唔係點解聯邦軍咪有機動戰士早過趙軍咯？其實佢而家先喺度之前整緊啲炸鼓嗰啲咁嘅搏曬喉咁整，但係聯邦軍已經雷射大炮咁成隊人就係， 唔係，佢而家咧個解釋咧就唔係咁嘅，即係佢又講到佢嗰啲咁嘅太空坦克型嗰啲咁嘅嘢就唔算係 MS 啊嘛。 唔係啊，佢啲雷射大炮咧，嗰啲咁嘅嘢。 個雷射炮唔係後屘就有嘅啫嘛。 係咯，但係我唔係同佢啲炸。 佢都唔係開始有，開始得太空坦啫嘛。即係馬莎細個都係搶機，即係佢而家個 origin 我講，以前梗係冇啲咁嘅事啦。咁佢咪夾硬講，都係有咗沙古先嘅。係。 嗯。 咁咯，係你中意啦，你中意啦，係咯。咁嗰架太空坦就唔算係 MS 嚟嘅，嗰架係架車嚟嘅。 嗯。 咁就唔理講啦。咁拍呢把都話係車嚟㗎。 系车，有车有灯啊！佢本身个机位都 佢话嗰啲叫做 vehicle 噶嘛，即系其实叫做载具啊，所谓。 嗯， 系架车嚟嘅。 Okay. 啊，咁你话高大架车都得噶。 系。 咁你講嘅啫，係咪？高達係咩嚟嘅？咪一部人形嘅戰機啊嘛。 嗯。 咁即係部戰機啦。 嗯。 係咯。咁到底由邊一個開始先叫 MS 啊？你中意啦。 嗯。 嗯。即係其實古仔任你講 ，OK？ 咁但係其實原先唔係咁噶嘛。原先就係所謂高達個故事，就係點解由站立在大地上呢、這個呢一集開始講咧？有咩咁特別咧？呢一集其實。咁之前都有 MS 係，之前係召喚有 MS 啊嘛，佢哋就係話嗰一集站在大地上啲高達咧，係第一次發生呢個 MS 對 MS 嘅同時間嘅戰鬥啊， 係， 當時係咁講噶嘛，咁所以呢一場仗呢一戰其實係好獨特嘅喺佢個世界，咁但係而家冇啦，俾你逼咗啦 ，OK， 都冇乜特別啦，嗰度已經一早已經有 MS 戰鬥噶啦 ，OK， 嚇，嗯，唔係即係其實佢係。不斷都拆位緊，我要講俾大家啫，拆位緊個原作嘅。 哦，係咁，佢好少啦。我咩老母戰役係第一次 MS 打啲男喎，佢只講嘅。 哦，咁而家都好似唔係啦。如果而家咁睇佢 origin， 一早已經有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係拆位，唔係進化。 嗯 嗯。整衰啲， 進化咧係你要承，即係承接完嗰樣嘢，連另一樣嘢向上去發展，嗰啲先叫進化。你搞清楚先，你變翻馬騮叫退化係咪？ 係，而家呢個變咗要龍。 你如果你係人變翻馬騮咁，都唔係退化咩？明明你係已經由超級機械人行出嚟啦，即係無求想變成一個新嘅一個劇種，係一個裏邊就係、是、超呢、這個真實系嘅故事啊嘛。當時就係想咁嘅。咁、 嗯、 而高達之後就哇，即係好多啦，係咪一路好多其他發展啦？咁向咗呢個真實係機人就開咗一個路線出嚟嘛。高達就係、是，咁、 嗯、 你點解而家高達做下又翻去超級機人嘅路線嘅咧？ 哦，唔係，佢一進化變咗無敵系路線啊嘛， 即唔止係咪再勁啲係嘛？ 係再勁啲啊！由超級進化變無敵 系。即係嗱，咪先，你個再勁啲係向咗另一個方向發展再勁啲喎，你搞清楚先。 系咯， 即系我系变翻猩猩，跟住变只劲啲嘅猩猩， 变咗第二样动物啦佢而家就。 我唔理你啦，系咯，而唔系向人嗰边发展啦，就系咁啦，系啦。 吓， 冇错，变咗超级杀亚猩猩噶嘛，或者金刚咁啊，咁一路向嗰度发展，就已经冇晒人性啦，就系咁样啊。 差唔多。 我唔知啊 ，OK， 咁大家谂清楚到底系咩回事 ，OK， 咁同埋咧不嬲啊。即係作品咧，都係你係諗到啊，即係個古仔仲有得寫落，咁你就寫嘅。以前都係咁嘅，嚇。 嗯。 咁就唔係因為個 I P 咧，仲有剩餘價值喎，嚇。 哦，一唔係 一嘅。即係 E T 其實好受歡迎啫，點解唔 E T 二 E T 三 E T 四咧？ 嗯。 有第一集係 E T 封空啦，封空個第一集，咁第二集咧？第二集係做咩好咧 ？Return 啦。 Return 咁快係 Return 啊？ 嚇，唔知係差唔多啊。係 咯。咪第一就封空啊嘛，第二就應該高空咧。佢封空啫，都未高空啊嘛。 O K， 系咯，我唔知道啊，即系佢有咩讲落去咧，我真系想问下 E T。其实再冇咯，咪就系、是、咁，所以咪冇拍咯，真简单啫嘛。即系仲可以讲乜咧？其实个故事已经完整啦，咁就系个外星人都已经走咗啦，系嘛？即系已经俾你啊，地球细路仔啊，啊，终于即系千辛万苦啊！可以將呢個外星朋友係咪可以、啊、送走咁咪完囉係咪你覺得仲可以講咩呀使唔使講個細路女大過咗啊啊使唔使 就返返嚟喎又 咪個大過咗細路女係邊個 ?Jew Barry Moore 囉嗰個細路女係 Jew Barry Moore 呀大家唔知知唔知咁係咪而家應該拍返套係講佢大過咗 ET 再返嚟呢 整個容俾人養㗎嘛 ET 整容点解 变咗人样翻嚟啊？咁而家变咗人再整个 ET 样难接受啲喎，而家啲人形咁啊，或者 哦，即系而家变咗呢个来自星星的你噶嘛？ 系啊， 变咗韩国仔啦翻嚟， 系类似。 你唔认得我啦咩？咁啊翻嚟同佢讲啊， 系啊， 我话做咩？唔认得你系边个？咁佢仲要同佢讲韩文噶。 去咗韩星， 我 高 敏俊，我劲得啦， 去咗韩星啊嘛，佢哋去咗， 系咪高敏俊啊？嗰个叫做 系， 系嘛，系咯， 咁其實嗰個咪冇 point 再拍落去，咪唔拍咯，係咪？咦，咁底點解 Indiana Jones 係咁拍？哦，咁 Indiana Jones 成個人物係即係佢可以發生好多故事噶嘛？即係其實佢好似詹士邦啊、阿雷朋啊、哥布拉啊、叮當啊，咁其實佢係冇特定故事嘅，即係其實阿 Harrison Ford 演呢個角色咧。其实佢系喺实际小说，佢系又揾到阿特兰提斯又成噶嘛，即系其实佢可以做好多嘢嘅。咁呢种古仔又唔同喎，即系卫斯理咁个， 系冒险故仔， 系冒险故事啫嘛。咁我当然可以继续开啦，不过我就觉得佢嗱佢续集都 OK， 但系第三集又有啲似 repeat 翻第一集，我就唔系几中意啦。咁第四集又无厘头啦，已经变咗系，即系好似想换啊沙拉布，即系其实咧。我都覺得嗰個故仔係你想拍落去，你係要揾個第二個做先。原來都係中事，即係好似詹士邦咁啫嘛。 嗯。 咁唔通你今日仲繼續係新愛立尼羅修摩亞做咩？你都唔 make sense 啦，係咪？咁你當然係要換人㗎啦。你做咁多年，咁但係嗰個依然係詹士邦嚟嘅。咁啊，即係或者你覺得詹士邦個 style 可能做咁多年悶啦，轉轉亦都又未嘗不可。但呢一種故事 OK。你可以係嘛？維斯理咁，又或者你個電影已經唔再跟小說啦，因為小說可能已經拍曬，或者冇咩即係你想拍嘅題材，你只再作故事咧，亦都未嘗不可。因為其實你 Mini 係講個人啫，咁你叮當而家都有新嘅劇場版嘅啦，都係新嘅啫，冇問題㗎呢啲。咁但係如果你個故事原先係有原先嘅故事，有推進嘅故事嘅，唔係呢啲冒險故事喎，唔係呢啲即係英雄人物，咁你中意講乜都得喎，即係你係有個故仔嘅，即係好似好似啲金融小說咁佢唔係即係佢係連住個故事㗎嘛，係咪？即係神雕有神雕個故事㗎嘛，咁你唔可以掹咗出嚟又講楊過嘅一啲其他嘅事蹟咁，係你可以夾硬咁講嘅，但係唔係即係其實大家唔係想睇呢啲嘢囉，應該係咪？ 嗯， 會唔會呢？ 係吓，但係啲人係其實又想喎，好似咁，我想唔係佢攞個 IP 又想，即係想睇啲神雕大俠嘅故事。 系咯，你啲人即系等于而家你本身啲改编嚟，佢唔识嘅话就完全唔想睇啊嘛。佢识嗰个 I P 为，我哋都系咩？对呢个名旧响嘅，佢做嗰时候我想睇啊，啲人成日都咁。 唔系嗱，我唔知佢想唔想睇啦，我就唔想睇啦。因为你原著咧，其实佢系有佢自己嘅故事去发生嘅。咁如果你夹硬作一啲其他嘅外传咁样咧，咁你其实好易就即系写衰晒嘅。 唔系而家其实走咗个，我觉得系走咗个死位嚟。你唔攞呢啲 IP 出嚟，跟住佢哋又唔睇。 唔係，我唔係講唔攞啲 IP 出嚟，我一講你要攞啲可以續嘅 IP 啊。其實唔係咩 IP 咧，都適合嘅。咁其實阿新年都提過啦，有啲咩草莓咩 100% 啊，有啲好多嘅，即係其實咧大部分嘅故事咧，其實佢係完結，而家佢完結嘅位完結其實係 perfect 嘅原本。如果你再夾硬續落咧，其實係九尾熟雕嘅。 係大把嘅。 嗱，咁你好啦，咁啊，哇，唔好 Terminator 咁啊，系咁拍。喂，其實你搞清楚，詹士加馬倫咧，佢咧諗到啊，其實都仲有橋嘅，咁佢先拍 T2 嘅喎。 嗯， 即係其實都仲有啲嘢可以玩，或者未玩，或者可以再將嗰個故事再推上一個層次，咁佢先去做嘅喎，而唔係話純粹覺得有 IP 嘅。如果佢係咁諗咧，佢一定會係咁T3 T4 咁拍落。點解佢拍完 T2 之後就話唔拍咧？咁而喂，其他人想拍，咁我賣個品牌俾你拍啦，我唔拍啦。點解咧？咪因為佢就係話佢已經諗唔到啊。其實意思諗唔到，唔係諗唔到一啲嘢，但諗唔到啲好嘢咯。咁而你諗下啦，喂 T2 佢真係諗到好嘢嘅喎，佢唔係話求其拍嘅，你諗下嚇。佢可以諗到，喂，其實呢個機械人當然因為阿蘇仁生而家本人已經紅咗啦。第一，咁唔通你繼續做一個壞人咩？咁佢再拍就將佢扭轉。咁反正佢機人嚟嘅啫嘛，咁你 reprogram 咧，佢咪可以係一個保護者咯？點解一定要殺人嘅啫？咁反而佢係打另一個再先進嘅 Terminator 啊嘛，咁就係 T1000。咁而 T1000 佢當時亦都諗到一個新嘅形態，就係、是、其實就係一個冇形態嘅，佢嘅形態就係佢變成任何嘢嘅一個怪物嚟。喂，咁佢好多新 idea 喎，真係係咪啊？咁你又喂咁上一集啊殺個媽，喂今集不如直情跟埋個時間線同現代對翻，就今次殺直情殺呢個細路仔嘅 John Connor 嗱，佢每一樣嘢其實都諗得好好喎，咁人哋諗好曬，喂真係有橋有得嚟，佢咪拍咯。咁而家咁點解佢唔拍自己唔 T3？ 佢話冇嘢可以講啦，真係個故仔大佬。 事實係啊嘛，咁你見其他人以為自己得，你咪睇下得唔得咯？唔得啊嘛，真係係嘛？咁人哋係有把握至做嘅嚇，同埋我真係諗到好嘅點子，我先至拍續集啊嘛。咁所以咪人哋咪唔拍咯。咁我唔知阿凡達佢咪真係諗到好多好嘢啊，因為我哋未睇到啊。咁但係我對詹姆斯金人總有啲信心嘅。咁如果佢係諗唔到嘢，佢唔會亂咁開續集，就係咁咯。咁其實應該續集片咧，就係、是、你真係可以喺嗰個故事度，你再諗到嘢寫。你只好做㗎，而唔係咧純粹喂，Terminator 咁大個朵，梗係拍落去，即呢個咧就純商業考慮。但係而家啲人就係咁啦，你個 IP 仲有剩餘價值咯，點解唔拍咁咪拍咯嚇？諗唔到續集啊 ，reboot 咯。喂，其實佢原本嗰套已經好好啦 ，reboot 啫，有咩需要咧？ 嗯， 即你重新拍過套 Terminator， 你覺得會好睇過舊嗰套嘅？你真係覺得會？ 啲人咪 cut 咗佢啲特技效果攞到嚟睇咯 吓？点样玩？ 吓啲人咪就系睇嗰个特技效果嗰段嚟睇咯。佢套戏嘅时候话垃圾嘅，跟住佢会觉得好垃圾，佢咪就系 cut 咗段片好好睇啊嘛，就系话 吓 系咯，多数都系咁。 我唔知啦，即系大家再谂真啲啊！即系其实原先咧就系、是、以前啊真系噶，唔系咩戏都系续集噶，系你真系啊觉得有 point 去拍先至拍嘅。嗱，即係個古仔仲有講嘅落去嘅意義先拍嘅，咁當然有時都會失手，咁但係最少人哋個出發點唔係一味碌 I P 呢張卡咯， 係， 嗯，係嘛？即係其實大家要搞清楚咧，所謂續集或者你前傳又或者外傳，其實都係屬於一種叫 spin off 嘅嘢。首先係有咗第一套嘢先有 spin off 嘅，咁但係而家啲人咧係對呢啲原作啊，即係所謂 origin 嘅原作，其實唔尊重嘅。佢哋覺得嗰套嘢咁舊啊，或者嗰啲特技咁渣啊，或者動畫仲衰啲，連作畫都覺得唔得啊咁樣。咁佢成日就覺得喂，點解唔畫嗰套即係畫嗰套新？咁你畫嗰套新，其實你以為你超越咗舊嗰套？你所謂嘅超越啊，只不過你喺時代上你個技術上啫嘛。咁你實係㗎，如果你講電腦特技啊，你三個月後都勁過三個月前啲戲啦，唔好講再耐啲啦，係嘛？你睇翻上年啲戲，你都覺得渣啲啦，啲特技，即係你都係攞啲 top 嘅比啦，跟住你揾啲 shit 嘅，咁當然可以好流嘅嚇。咁你呢個冇意義嘅喎，係嘛？你諗下啦，如果你講作畫，你睇翻 Alpha 嗰時嘅電視版啊，或者勇者王啊，你而家睇都覺得流啦，唔使講高達、講超想要塞呢啲咁舊啊。你就係睇呢啲，喂！但係當時你睇 Alpha 同電視邊度渣啊？當時都覺得畫得好靚嘅喎。 嗯 啊、你睇勇者王嗰阵，你觉得渣咁样画得？我唔系勇者王，就系因为佢画得靓，所以大家觉得好睇噶嘛。嗰时都系，即系当然佢故事亦都好嘅。咁但系当时你都觉得系画得靓。哇，点解而家睇觉得咁粗？喂，大佬真系手绘嘅嗰时，大佬仲系点同啊？咁你而家有新嘅技术或者一啲电脑嘅帮助嘅时候，你就系话人哋呢啲，咁你其实你啲靓冇点讲你唔識睇嘅先會咁講㗎，即係你好簡單，你去、上堂，你去讀啲即係 film study 咁先啦，唔好話做啲再複雜啲嘅嘢。其實你係要睇好多黑白片嘅，你知唔知啊？係。哇！睇黑白片係啊，麥都未使你睇麥片，即係黑白啫嘛，都有聲。係啊，睇好多個好悶㗎，同你講點解？唔係因為其實咧，嗰啲黑白片咧，佢有好多鏡頭運用啊，好多呢、這個構圖啊，即係佢嗰啲構圖咧。即係佢個畫面個球其實係有意思嘅，即係點解佢咁樣擺啊？嗰啲咧其實有意思嘅。咁其實呢啲就係電影語言。咁你大啲咁點解要睇黑白片？因為睇黑白片，黑白片夠 raw 啊，你易睇得出嚟。你睇而家啲彩色啊，或者佢已經加到特技，其實太花嚇。其實佢都有嘅，但係你睇唔到啊，因為已經太多嘢。你睇黑白片咧就比較容易會察覺到呢啲嘢，同埋咧人哋嗰啲當然係因為做得好先攞嚟俾你上堂睇啦。佢唔係求其播套俾你啊嘛，即係都係啲。比較即有 point 嘅，有啲特色嘅，咁佢係特別有啲嘢咁先俾你睇啫，咁唔係每一套黑白片都好，當然嚇。咁至於呢啲咁嘅黑白片，其實連粵語長片啊，其實都有拍得好喎。原來唔係套套都係嗰啲咪七日仙嚟嘅，有啲咧都係啲 contrast 都好靚嘅，同埋佢係有攞鏡係有意思嘅。嗱，咁呢啲咧你要學嘅喎，你真係你就咁都唔會識嘅，你要學嘅，你要上堂嘅。咁其實因為你唔識睇。咁所以你先會介意啊？做咩嗰啲黑白㗎？做咩畫啲畫面咁差㗎？咁樣， 根本冇辦法嘅喎，呢一套係嚇六幾年嘅戲，呢個七幾年嘅戲係嘛？你想點啫？咁但係中間人哋拍得好，嗰啲養分你又唔識佢吸收喎。咁你淨係一味就係睇畫質啊，其實畫質啊係個畫質啫。有時佢出翻隻 Blu-ray 都已經靚，即係成套又冇花冇剩冇變色啦，係咪？就算你而家睇翻啲元祖高達或者 Marcos。即係嗰個 Blu-ray 版，其實好靚嘅畫面。 嗯、 即係我意思靚唔係嗰個作畫，係佢嗰個顏色啊，嗰啲又唔會有花，唔會有剩噶嘛。咁其實你睇翻嗰個版本咧，其實已經好舒服嘅嚇。雖然作畫就冇辦法嘅，因為只係當年嘅作畫係嘛嚇。咁如果你呢個畫質上嘅問題咧，就可以補救嘅。咁但係你話畫工上，咁亦即係話喂乜嗰啲人著衫咁老土嘅，即係你睇黑白片咁老土嘅，啲髮型咁老，喂呢啲冇辦法嘅，呢個當時嘅 fashion 嚟噶嘛。系嘛？哇！你话嗰条啲景咁假嘅，咁冇办法，嗰啲系布景嚟嘅啫嘛，唔系真景嚟嘅嘛。咁、啊、但系佢虽然系假啫，但系佢有一种舞台设计，你有冇睇到先？有冇留意先？吓、啊，假唔系一定代表佢渣喎。吓、啊，咁又或者佢有时专得刻意系用一种舞台设计去摆落去嘅，你要搞清楚先。吓、啊，咁或者当时可能佢嘅特技就系得 stop motion， 咁嗰时都咁冇电脑嘛。咁你要識 appreciate 啫，喂，佢諗到咁樣嚟去表達嗰隻金剛啊，或者嗰啲即係嗰啲咁嘅特攝嗰啲嘢，咁你識唔識睇啫？你識睇裏邊係充滿創意，因為當時就係因為冇咁多電腦幫助，好多嘢都係靠個人點樣諗去表達啊。 嗯， 嚇，同埋點樣拍出嚟啊？咁同埋當時好多嘢啲設計啊，其實係好似好簡陋，但係佢個 idea 係好新嘅。即係你好簡單，你睇翻《含冷超人》，如果你睇翻早期嗰啲怪獸嗰啲設計，係好似好簡單，你覺得好簡單，但係嗰啲造型係好特別嘅。 嗯， 你而家反而咧啲設計好複雜啊，件衫係做到複雜，仲要好靚添，但係其實個造型係唔特別嘅，甚至乎你只係不斷 repeat 緊當年啲設計嘅咋。你搞清楚，你睇真啲，邊個嗰個創意先高，先係由零開始，由零變有咧，就係嗰時。嗰時啲人就諗到好多新嘅嘢嘅，而家諗唔到嘅。而家啲人啲腦閉塞定做咩嘅？係，其實佢都唔敢去創嘅，因為我一做啲新嘢，啲人都唔受，都冇辦法嚇。咁其實係可能係啲觀眾閉塞啊，唔係啲創作人員閉塞。唔係咁，你永遠就係成日要求新，再拍，其實冇意思喎。同埋你要搞清楚，你就算再拍都好 ，OK， 你有權，但你有冇尊重嗰個原作？如果你講到話個原作係垃圾嚟嘅，就是、因為佢嘅作畫即係唔得，咁你有冇欣賞過人哋嗰個故事？咁如果高達係咁無謂嘅，即原作啊， 嗯， 咁點解會延續到而家咧？咁如果金融小說係冇價值嘅，咁其實點會拍真人嗰啲啫？咁、啊、當然真人多咗啲，劉德華做楊過，咁等你去鍾意啊嘛，係。咁其實原著就唔係咁咯，係你自己去幻想個角色係點。咁但係其實佢都有你一番風味，因為我就唔係金融迷嚟嘅 ，OK？ 咁、啊、但係如果你自稱你就係高達迷咧，但係點解你會冇睇過呢個原祖高達嘅電視嘅咧？又或者好多超時空要塞迷啊，所謂，但係其實佢哋冇睇過。賣 cos 嘅電視嘅，最多都睇過呢個《海有企鵝》。咁其實咁就唔 make sense 嘅。如果你話你係金融迷，而你冇睇過金融小說，你邊係金融迷？你係劉德華迷咋係嘛？你中意睇劉德華做楊過啫。咁你邊度係關金融事咧？你中意睇周星馳做韋小寶啫。 咁佢超時空要塞啲菜迷嘅成日買飛機套嘢都唔睇啦。 即係而家好多嘅所謂高大迷，其實佢哋係產品嘅。佢哋唔睇作品嘅，甚至唔系连新都唔睇，唔系就 系 话坐喺度睇。 系啊，佢就系买只咩目标啊？ 佢净系买模型，冇错。其实佢系 目标或者 迷，佢系模型 或者成品咯， 或者佢系一个跟爬迷。其实搞清楚先，咁样唔系高达迷吓。即系如果嗰啲咧，你好中意买 Spawn 嗰啲公仔嗰啲啊，其实你系麦花粉迷啊嘛。 嗯，当时系 系啊，你边系 Spawn 迷？佢一本漫画都唔睇嘅，你边系 Spawn 迷啫？你搞清楚先。即如果你其實淨係鍾意入碧咸靚仔，其實你從來唔睇佢踢波嘅，咁你咪碧咸迷囉，冇問題㗎。你有權佢係鍾意碧咸㗎，做咩啫？係咪先？ 等於而家啲玩 Marvel 迷嗰啲就係除咗睇電影㗎嘛。 係囉，係囉。 咁你就唔好话自己系球迷啫，你边系球迷啫？如果你一场波都唔睇嘅，你点会球迷啊？系咪啊？ 中意 Iron Man 啊嘛，佢就中意电影版 Iron Man 你中意落去投注站赌马啫，你边系马迷啊？系、 嗯、 嘛？你系赌徒，你搞清楚 ，OK？ 啊，你中意赌钱啫，吓、啊，系咪？如果我出本书系讲讲翻嗰只马嘅资料啊，嗰啲你会唔会买啊？你马迷 嘛？ 你话 系讲翻血 统系咯？唔系啊，我讲真啊，日本真系好多呢啲书噶，真系有啲专门嘅杂志咧系讲马，但系人哋唔系讲赔率噶，人哋完全唔会讲嗰啲嘢噶，人哋嗰真系讲嗰只马，只马当然而家系跑紧，佢讲紧佢嗰啲系啊，嗰啲家族血统啦，佢里边系嗰只马嘅英姿啊，就真系写真集都系影马嘅。 系， 喂，人哋大有市场喺日本，咪因为真系人哋有人真系中对马系有，仲咁唔系话佢有钱养马佢冇，不过佢系真系好中意，咁佢对即系呢啲马嘅佢嘢，佢都好有研究，咁亦嗰啲马都有出公仔喎，即系佢哋真系中意只马，即系马对嚟讲真系一只明星嚟噶，系啊， 系对只马， 咁人哋入场睇佢比赛系真系佢捧自己中意嗰只马，佢真系中意只马。佢唔係賭錢啊，即係當然佢或者佢有賭，但係佢個成分上就同你香港人好唔同。 嗯、 即係有賭唔代表佢賭係行先啊嘛。 嗯， 咁日本人都賭錢嘅 ，OK， 首先嚇、啊，日本其實好多同賭有關嘅動畫嘅，我唔係話俾人追得賭，但係其實佢唔會淨係賭咯，佢唔會淨係賭。嗱，人哋中意馬嘅人真係有，咁你有冇？ 嗯。 咁所以你搞清楚先。咁如果你淨係產品迷呢，你係產品迷啫。你鍾意打高達 game， 咁你咪 game 迷囉。咁其實如果你都唔鍾意睇個動畫嘅，咁就算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 claim 你唔係一個高達迷，咁你冇可能冇睇過呢個原祖高達嘅電視囉。你唔可以話喂咁肉酸咁。咁你如果你都已經覺得嗰套嘢會肉酸，咁你咪唔係高達迷，咁咪講完囉。肉咩酸啫，係咪？冇噶，你唔可以话喂我中意拉打，我都可以净系中意新嗰几个嘅啫，我净系中意 R S 嘅啫，唔系，咁你就唔系拉打迷啦，你搞清楚先，吓唔好偷换概念，咁你系 R S 迷啫， 嗯， 明唔明啊？ 吓、 嗯，咁你啲 V F 1买几多架都好，成屋都系，我仲唔系超时空迷，唔系你超时空玩具迷， 系， 你搞清楚先。咁但係你而家嗰啲公司就係要拍嘢俾呢班人睇你先大鑊㗎嘛。 係要整俾佢哋㗎嘛。 咁呢個不惜嘅摧毀即係、就是、我哋心目中嘅呢啲嘅名作經典。咁就要符合而家定嘅口味係咪阿寶要變真詞。係咪 差唔多了。 哦，系咪啊？ 嗯， 唔系，即系其实我咧就系、是、一个作品上嘅原教旨主义嘅 ，OK？ 系， 哇，好惊啊！大家听到系嘛？阿新爷解释咩叫原教旨主义，系咪恐怖分子咁解？ 哦，咁正常嚟讲就唔系嘅，咁只不过系嗰班恐怖分子系原教旨主义者， 系嘛？咁咩叫原教旨主义咧？其实 吓、啊，正式嚟讲啊，即系咧。佢係嗰個原作嘅嗰樣嘢啦，即係不論係任何嘢啦， 原本嘅嘢啦，唔理係咩嚟啦，係 啦， 即係可以係宗教，可以咩都得 嘅，係啦，總之咧，佢啊淨係鍾意最原本嘅嗰樣嘢啫，之後咧 spin off 出嚟嘅任何嘢，都 改變啊， 改版啊，嚇，總之係任何改咗嘅嘢都唔得嘅，即係正常嚟講就係呢， 我唔係唔得。是意思咧，你唔能夠去代替或者去改變你原本樣嘢個價值。 係， 即係你嗰個原作或者你嗰個原本嗰樣嘢咧，佢個價值係超然嘅。 嗯。 OK， 你唔係唔可以有 spin off， 當然可以有續集，有改轉，冇問題。係。但係呢啲嘢咧，唔能夠代替個原作嘅地位嘅，係亦都其實冇可能超越佢原作嘅。 嗯。 係，咁呢個就係原教旨主義啦。OK， 係就係咁啦。咁又係咪我從來未見過有續集超越過呢？咁又唔係喎，咪就係 T2， 咪就係呢個 Aliens，都係出自占士金馬倫手嘅。呢條友呢 竟然可以拍啲续集出嚟，好睇喎套原本套戏嘅。咁呢个例子咧，我都好少见啦。OK， 你喺其他嘅作品，我都真系好少见啦。 嗯， 极少见到真系续集系好睇过原本嗰套嘅。咪有啲人就话帝国反击战好睇过即系 New Hope 啊。 嗯， 咁我好难即系咁样嚟讲，因为咧帝国反击战系一套唔完整嘅戏嚟嘅。 系， 佢未完噶，即系佢个古仔系留咗条尾噶。咁、 嗯、 其实佢系已经系当成系三部曲嘅其中中间嗰部啊嘛。咁但系你星战咧，即系第一集 New Hope， 佢拍嗰时系未知有冇续集，所以其实佢系好完整嘅。 嗯， 佢最尾系颁埋奖，跟住完场嘅，即系其实你可以以后冇续集噶。系啊，系啊。咁同埋佢系完整咯，即系只要星战第一集或者 New Hope 其实系完整嘅，佢自己系完整嘅。但系其实帝国反击战系唔完整嘅，你唔能够独立睇嘅。即系你唔能够唔睇一唔睇，你明白唔睇唔睇唔睇前面唔睇后面，其实佢冇意义嘅呢套嘢。咁你觉得拍得好系嘅，都系拍得好嘅，但系佢拍得好，但系佢唔完整啊。啊，佢唔能够自己独立作为一个电影噶。吓、啊，咁我谂呢个系佢嘅缺点啦。吓、啊，咁同埋你以当时啊，即系两年先一部噶嘛，你知嗰时星战啊。其实呢套戏咁样突然间咁样完咗咧，其实嗰时我系好唔满意嘅。即系佢点解自己都冇完到咁就要睇下一集嘅？ 嗯， 咪你戏嚟嘅，你咪电视剧嚟嘅。 嗯， 吓，咁其实我系觉得唔得嘅。OK， 我唔系话佢自己唔好睇啊，当然就话自己非常精彩啊。OK， 但系意思就系佢都唔完整嘅。咁你话咧？你话佢咪好过第一集啊？点好法啊？但系 T2 唔系喎 ，T2 系完整嘅， 嗯， 好完整嘅。咁 T2 系咪独立于第一集？咁又唔系。咁但系其实你又但系你冇睇过第一集得唔得咧？唔系我入场啫，我有好多朋友冇睇过第一集嘅。不佢又冇影响喎，佢又冇影响，佢又照睇嘅。 嗯， 系咯。咁其实佢又冇话你要知好多嘢喎。咁你其实知唔知系咪好紧要？ 都唔紧要嘅。 咁佢始终喺度独立嚟噶嘛，咁系唔会完全冇关系。咁但系佢又可以独立睇喎，呢个事实嚟嘅。咁、 嗯、 我啲朋友冇睇过第一集啊，竟然冇睇过第一集啊，系啊，因为我有啲 friend 系好少睇戏嘅 ，OK， 唔系中意睇戏嘅人嚟嘅，但系佢哋都觉得好睇嘅。哇，呢套我都出好睇喎，呢套戏又真系，佢哋唔睇开戏嘅人都觉得好睇，就系 T2 啊。咁你变咗你有几多套戏啊，系可以真系超越第一作啊？讲真嗰句，嗱，咁虽则咁讲啊。所以你第二 T2 是超越到第一集的，其实真的是。咁、啊、但是咁讲第一集是不是可以被代替呢？咁唔得，咁真係唔得嘅。你 T1 始终有佢嘅价值喺度嘅。 嗯。 就係咁。即係我唔能够话有咗第二集可以冇咗第一集。而家啲人就係咁讲㗎，你代替咗佢㗎嘛。咁如果迟啲真係整咗到新嘅即高達、啊、叫做整嗰套新嘅 Origin 繼續落，咁叫0079咁、啊、繼續落嘅，啲人覺得係可以代替咗舊嗰套。 嗯， 我都冇啲咁嘅事咯、啊。 嗯， 我唔知啊，大家再諗清楚係咪咁啊？如果你淨係為咗啲畫面靚啲，嗱、啊，我唔介意你成條 soundtrack 用翻舊，你淨係畫靚佢，即係好似當年啲劇場版啊，中間某啲畫面畫翻靚佢。冇問題，其實古仔冇變嘅 ，OK。但係而家啲人唔係啊，佢話要求就係唔得啊，唔可以淨係咁啊。佢一定要有即係唔同嘅，咁點解要唔同啫？如果你係為咗唔同而唔同，冇意思嘅喎。即係當時好睇，就因為嗰個古仔係咁喎，你改咗佢，同埋你覺得咁樣會切合啲而家啲人嗰個口味。我點解要切合而家啲人啲口味啫？我真的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入有啲口味先？ 嗯？ 点解？咁你要切入，你咪而家整嗰套新嘢切合咯。我点解要将旧嗰套嘢去切合你而家人口味？我真系拗大头。 咪一要借佢个朵，又要奉承佢嗰班友啊。 咁啊，呢个你纯粹你需要考虑啫嘛。如果我从个作品出发嘅话，你咁样系一个破坏紧个原作。 喂，咁冇办法。而家都系，而家佢根本就系、是。就是、 我唔同你講商業，如果你講商業就大曬揾食啫咁樣，咁你真係贊同拆曬所有嘅舊建築物起新樓啦？ 嗯， 你贊唔贊成？係咪啱啊？唔係啊嘛，咁其實 你平時就講保育，咁就點解呢啲人唔保育啊？ 係 香港 咁，你而家呢個講法，咪即係話個萬里長城咁鬼舊，咁鬼肉酸，不如鏟咗揾紅毛泥嚇鋼筋起過啦，咁咪即係咁嘅樣。咁嗰個仲係咪萬里長城啊？喂，扯嗰個乜鬼金字塔都散散地啦，而家係咪喺嗰啲外面都甩曬啦？其實本來好滑㗎，係好靚㗎金字塔，而家咪爛曬，側邊變咗爛磚咁㗎嘛。 嗯。 其實點解唔拆咗起過啫？如果你根據佢哋嘅講，點解唔拆咗起過？點解唔 reboot 個金字塔啊？咁 reboot 咁點啊點啊？即係點啊？揾啲新嘅磚再起過？唔係，你起得梗係改咗佢啦，仲要改咗佢喎。 嗯。 咁悶個金就淨係咁倒轉啊！即係紅館啊，係啦，即係紅館。哦，紅館唔夠，仲要四個。哦，即係台長壁西。咁嗰個仲係咪金字塔嚟㗎嗰個？嘥氣！你其實嗰件嘢，其實就係同你嘅北原照舊啊！今個禮拜我咪貼翻一個玩具展嘅，即係。早幾個月嗰個香港嘅玩具展啦，係咪？佢哋儲嘅玩具竟然係大家唔會睇得入眼嘅膠波。 嗯。 哇！膠波幾錢啊？ 係 細瓜波。幾多錢你都買唔翻？係。西瓜波啊！幾多錢你都買唔翻啊？係冇嘅嚟嘅，因為。 嗯。 咪你揾得翻亦未必好貴，不過你揾得翻是講。其實係嗰個歷史個價。个价值啊，唔系佢值几钱啊。 嗯。 其实储玩具都唔系为咗晒我，哇！我又买了一只几贵嘅嘢，几贵嘅嘢。而家搞到变咗系咁噶。 哦，系，因为话你冇用啊，啲人成日话，所以变咗咁。 唔系啲人话，其实而家好多所谓收藏玩具嘅人咧，都系以标榜自己买嘅嘢系贵为出发嘅。 嗯。 咁而你睇下嗰啲書啊，出啲書啊，講自己啲收藏嗰啲咧，好多個啊出過啦 ，OK， 其實都係收啲貴嘢係咪？ 係實係啊， 你唔會收埋啲咩孩之寶啊，即我講嗰啲 cheap cheap 公仔啊， 或者周街人買點就一定要即係點樣特別啊咁樣，跟住之後好難買到啊，值幾多錢啊咁先得嘛。 嗯。 其實有啲嘢係過咗廟之後就係特別嘅咯。 嗯， 唔系话佢出厂嘅特别，出厂冇特别，通街都系。但系可能嗰样嘢就系因为太普通，即系例如以前嗰啲好似擦纸胶咁嗰啲咁嘅机械人公仔咧，嗰时高达都有出噶，又红又黄又蓝咁样噶嘛。吓，其实嗰时好多机械人都有出噶。 嗯， 其实以前咧，松柏屋系有得卖噶。唔系嗰啲就系擦胶嚟嘅，我讲嗰啲唔系扭蛋嚟嘅。 系。 佢讲嘅名系擦胶嚟嘅，但系我真系觉得刮得咁嘥啊！嗰、那個擦膠係超力電磁盒，我真係唔捨得用啊！你俾我， 嗰陣時我見到啲有啲唔知係唔係扭蛋嚟喎，一包包喺張卡紙上，一袋袋裝住嘅公仔，又係啲五顏六色嗰啲可以買咁一掹來一包咁。 嗯，咁我唔知嗰啲係咪擦膠，但我嗰時見從頭買都係擦膠嚟㗎，其實係擦膠嚟㗎， 係 啊，不過定係我唔知有冇誤會啦，但係總之佢好靚㗎，整得都係啊，都幾靚㗎，唔係矮矮細細個超力電磁盒，真係成個超力電磁盒咁嘅樣，係啊。咁我冇、 哦、 買到啦，我都唔平嘅，唔係 Q 版，正比例㗎。 Okay, 我可能我 時比興 Q 版嘅， 即係嗰時嘅標準啦。你梗係唔好諗佢企喺一個縮咗水嘅合金雲咁靚啦，咁你梗係唔係，咁佢都係好似卡通畫嗰個咁樣嘅啫。OK， 咁嗰時都冇可能一個合金雲咁嘅樣啦，大佬，你都嚇死你啦！ 嗰時唔興 Q 版嘅， 即 係 佢做翻好似個卡通嗰個樣咁嘅，咁但係都係正比例嘅，手長腳長嘅咁。咁我就冇啦，我冇嗰隻啊，我見雲有啊，哇！我幾想買翻嗰時啫，但係可能都唔知買唔買得起嘅，因為都唔係好平嘅講真嚇，因為佢真係喺文具部啊嗰啲嘛，咁梗係有買佢第二啲文具啦，即係佢印刷品嗰啲有買咯，係啦，一隻隻嗰啲唔可能買唔到啊，唔好話有冇錢啊，因為冇，可能人哋買完一批冇再翻嘅啦嘛，可能你有幸見到咪買咯咁，其實嗰啲係，喂，你而家揾，你試下揾，日本都未必有啊。咦，咁你如果你有有喎，你擺翻上網喎，都幾貴喎。 嗯， 即係嗱，其實好平嘅啫嘛，你諗下嚿咩膠嚟嘅，嗰時買其實好平嘅。 嗯， 咁你其實你同嗰個西瓜波一樣啫嘛，其實你就係因為啲人唔重視嗰樣嘢，當時都玩完咪掉咗佢咯。 或者玩都玩爛咗咯，係咪？都冇鐵，可能杯屋都掉咗咯。咁咪就係因為冇，所以佢變成咗一個好似一個文物一樣咧，就係、是、變咗你一仲有翻喺度咧，哇！嗰、那個收藏就好有收藏嘅價值啦，就有個價錢出咗嚟啦。咁你嗰件嘢越完整，哇！剩原封咁啊最值錢啦，係咪？你開過，但係都係冇嘅，冇爛冇剩嘅，直接哇原封有埋盒，有埋個袋，哇仲有袋入面更加值錢啦。咁其實點解？因為佢有嗰個歷史嘅價值啊。 嗯。 首先係，咁所以人哋嗰啲北原照狗唔係因為咩？佢唔係儲出入金啊，唔係佢做個大扭蛋機，佢大扭蛋機係大過個人嘅喎。 係。 唔係，佢棟喺門口啊！嗰次喺太古城棟喺門口就係嗰兩個，一個係蒙面超人，一個係銀面飛俠啊嘛。嗰、那個人嘅，其實個扭蛋機嚟嘅，唔係公仔嚟嘅，即係佢一個公仔咁樣，但其實係扭蛋，因為大髀係扭蛋碌個蛋嘅。咁你呢啲當然呢兩嚿嘢就係貴㗎啦 ，OK， 但又未必買唔起喎。如果你喺日本，你仲必到翻嚟嘅。咁但係咧，意思就係佢個價值喺佢個歷史嗰度啊，其實唔係喺佢嗰個本來佢貴嘅。咁所以你儲好多，可能佢都有好多話係一啲街邊玩具啊，街邊嘅一啲。书啊，一啲旧嘅杂志其实好平嘅啫嘛，当时啊我讲，当时、啊、日本嘅当时好平嘅，咁但系你而家摆到今日仲保存得咁好，就好值钱，其实系咁解啫嘛。边系而家啲人咁一味买限量版啊，一味买啲大公仔啊咁，即系佢系以只嘢本身就贵嚟去，即系话俾你听，哇我几有钱。其实 mini 系咁，而香港见到好多人咧觉得好著弱咧。就是、覺得呢一班人幫我出咗啖氣，就係、是、你睇呢啲成功人士啊、大明星啊，咪又係玩玩具，即係玩玩具嘅人唔一定係 loser 咁，即係佢好似覺得係咁。咁但係如果玩玩具係要同你成功嗰樣嘢一定要畫個等號嘅咧，咁即係話你唔成功你就唔好玩啦。咁你老婆可以同你講啫，咁你咪古天樂啊？你係古天樂，我唔會阻你喎、啊。你有冇自己買多個倉嚟去擠啊？有你咪高位 head 咯，你摆屋企系咪？ 嗯， 啱唔啱啊？咁如果呢一件事你系永远系咁嚟去搭个等号嘅话，你边度有打赢到呢场仗啊？其实你咪又认同紧街就系、是，如果你系阿李嘉诚嘅话，你玩乜都冇人会异议系嘛？你系何鸿燊，你有一百个老婆都得，边有犯法啫？ 系， 咁你系咪？你唔係嘛，你唔係何鸿燊嘛，咁你咪得一個老婆囉，你多個你都犯法，啱唔啱啊？好奇怪㗎喎，好多好多啲有錢佬呢，啲人直接叫嗰啲做幾姨太幾姨太，喂咁你叫得哥做幾姨太，咁佢咪犯緊法囉已經。點解可以咁嘅？咁當然佢實質即係結婚正式註冊嘅得一個啊，我首先啊。咦咁但係點解冇人會告佢重婚嘅？ 冇 解嘅， 冇咩话，冇签字啊嘛，冇重婚。 唔系啊，咁但系佢嗰啲又姨太嚟噶嘛？ 吓、 啊，个称号嘅， 个称号 吓、啊，你如果有事 都冇 家 嘅 话， 都有嘅，嗰啲叫小三，即系咁解啫，系嘛？ 吓、啊，类似啊，你又可以拍影到相，有证据，捉得捉奸在床啊嘛，可以告佢重婚啊。 间在厂仔都生埋嘅， 吓唔知啦咁样。 咁如果佢冇点会可以生到个仔出嚟咧？吓、 啊， 哦，我知啦，即系佢资管培植嘅。 唔系，咁佢出世之后咪死呢个老豆？ 吓、啊，咁系咯，咁唔系。 嗯， 咁唔都韩生嘅仔女全部游艇嚟噶？ 吓、啊，唔知喎。 咁唔系啦，个个都系亲生噶啦。 嗯。 喂，呢啲全部社會言達嚟噶嘛？全香港都識噶，全香港、澳門都識噶。你咪去查下咯。你我即係我原來唔係㗎，原來唔係親生㗎。佢哋話 唔係有冇寫落去？ 我、哦、咁你問下佢咯，係 咯， 啊應該係有咯， 係嘛？ 應該係有嚇， 嗯， 應該有㗎，係啊，唔係生仔冇犯法㗎嘛？你搞清楚先，係 係個老豆冇犯法。 你重婚有犯法啫，我同唔同人生仔冇犯法㗎，係 啊， 係啊。我唔同嘅女人生嘅仔女，我係老豆，有咩問題？ 係咁，佢唔簽字一日都唔會重婚嘅，正得。 唔係，即係你係重婚有罪啫，嚇、啊、 你周圍搞嘢係冇錯嘅，搞清楚先。係，即係就算我從來冇同任何人結婚，但係我成街都係仔女，即係好似阿段宇個老豆咁啫嘛。 係， 係嘛？又或者好似呢個咩話？星矢入邊係嘛？ 城湖光正。 城湖光之係嘛？嗰邊係嘛？ 城湖光正 係嘛？光正係嘛？係咯。係。冇犯法㗎。係， 成個姓域都係佢仔女嘅。 系啊，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佢都好有钱嘅， 系真系有钱。 你唔好唔记得段誉个老豆系皇帝嚟嘅， 系啊， 系嘛，咁咪得咯，系咪？你系穷鬼嚟噶嘛，系咪？ 嗯， 系咪？嗱，穷鬼而家嘅定义就系你有几百万身家都仲系叫做穷鬼啊 ？OK， 系、而家有钱佬，我睇怕要有嗰啲亿嘅个身家要嗰啲叫有钱佬啊，搞清楚先，系啊。冇话吓，我都几百万身家叫系咪咪乞衣？几百万身家叫乞衣啊，大佬你搞清楚先。今时今日系即系今时今日，如果你经过改造成为左眼右手双脚都与众不同嘅超人，你价值600万美金你吔屎啊！600万美金系 nothing 啊！如果而家佢哋话要再拍过呢个无敌金刚啊，套戏要改名噶，真噶，唔可以叫继续叫做 six。嗱，佢原本唔系無敵金剛嘅英文個名叫 Six Billion Man， 即係600万美金嘅改造人。係，而家太 cheap 啊！ 係， 佢而家再拍要叫做 $6 billion Man 啊！ 係， 唔係講少，講真噶。係，我如果要再拍，佢起碼要叫呢個名啊！如果唔係，唔 make sense 啊！成件事。 佢變咗周星馳嗰套啊！ 即600万美金，就会改造咗变咗做啊咩啊？个名佢将来嗰时叫咩？百变星君冇错， 变咗咁， 或者加奇探长咁，嗰啲就系 Six Mini 啦咩啦吓，弹出嚟嗰啲系厕所泵啊遮啊，嗰啲家具啊嘛， 系 你又想有啲武器定成咩啊？系你都系左眼右手仲不同咁残废啊嘛，都不同噶，佢冇话你劲咗，系不同系。你攞你命3000装在你身上咯，已经 系， 系咯，咩啊？士巴拿啊，咩有咩话？ 车链啊，强水啊， 单车链接灯啊，三角锁啊，系咯，装晒你全身嗰度，系，